茫茫叶儿伴我唱，飘他方的你可有着凉？静问为何是你使我等待，怎么要千里热泪滴进我梦乡？又是凉的秋，愁无尽的秋，知否当你远离后牵挂都倦透。旁人常问何时要等，怎么一世不爱别人？自问若忘掉你都算应份，可惜会当年留别念你更深。背着人心酸，人与缘相恋，推搪当世界再没秋季再算。秋来也秋去，秋风教眼泪，何时才跟你可重聚？秋来也秋去，要到几多岁，方信你与我早早告吹？秋来也秋去，千千片红叶叠聚，如完成凄美。 何时才跟？